是真心或谎言，只有你自己了解。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

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啊 想要的自由，如果